心的时刻会在心里记得，陪我唱这一首情歌，生日快乐。一首情歌，生日快乐。谢谢你们陪我一起过。 一晃这首歌也有十年的历史了，这是在2008年他过生日的时候所创作的，如今呢34岁的他了。这首歌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播不过很多遍了。今天呢也是24节气当中的惊蛰，过了惊蛰，春天的脚步就会更近了，万物复苏，花又开好了。来听这首 SHE 的歌曲，送给已经找到的你。SHE 花都开好了，全新的春天即将走来了。 万物复苏，大家也有一个新的开始。今天晚上如果想点歌的话，请登录新浪韩立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下面这首歌是有位听友，他叫做蒙蒙沉沉，他想听 我只在乎你。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 红，遇上方知有，我只在乎你。当这个人出现的时候，你才知道为什么之前那些人都没有留下来，为什么和他才能够真正产生心动的感觉。继续爱得更久点，下面这首歌来自吴克群，为你写诗。今天是挺多么美啊，

写下青春的诗句，乘风追寻最精彩的梦境，等待着岁月在眼角前了你，还是能在你身边任性，举杯回忆那些疯狂的过去，那个男孩，那坚持的勇气， 一起老去，不管我们各自的生活里还会经历什么，还会有另外的谁在我们的左右，都不会影响这份最最浓厚的闺蜜情。一起老去，今天晚上如果你也想为很重要的人送上你的祝福，都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我在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的直播间等着你。 有时候闷得宁愿我能完全隐形，沟通并不代表就能去澄清，辽阔的世界任何人都有各自的逻辑，不想说服什么人，更不想改变我自己，有缘分就贪心，没默契就别矫情，若个性决定命运，用微笑回应走过的每个风景，留下一些回忆，有的晴朗了心情，也有的是叹息，热爱旅行的人总有某种纯真，不怕雨雪风尘，又忘了痛苦的天分，黑夜等我的灯，就像灿烂星辰，让勇气温暖到沸腾，不再是孤独灵魂。 沿路收集来的纪念品，拥有特殊的魔力，放在手心看着，情绪最终会平静，忍不住要佩服自己，有过这许多经历，还相信有一个天堂，许的愿望会降临。从飘雪的山林来到热带的雨林，我看过美丽夕阳，还是爱黎明，但带着重启黑里看太阳闪耀走近，对今天感到好奇，用全新的情绪。热爱旅行的人总有某种纯真，不怕雨雪风尘，又忘了痛苦的天分，黑夜等我的灯，就像灿烂星辰，让勇气温暖到沸腾，不再是孤独灵魂。热爱旅行的人内心总有回声，喊着为梦奔，能够让生命变丰盛，最酸涩的泪痕，最甜蜜的笑声，编辑成最美的绘本，去永恒精彩过程。就算开窗会飘点雨，我宁愿雨里，不想紧闭自己没空气呼吸。 来自张韶涵演唱的《爱旅行的人》是为你而唱的吧。不过经过了春节假期，那些爱旅行的人可能也陆陆续续都回来了，要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回到原来的生活轨迹当中了，原来的生活轨迹当中了。我是被耳边这个女生一下子给吸引过去了。上半时段的爱的更久点呢就要接近尾声了，如果你需要我帮忙的话，下半时段继续为你的家人朋友爱人传递祝福吧。新浪韩立微博等着你。 There is so much in the world that I'd like to soak up with my eyes. Well baby I never did stop from going out to exploreWe can do it all together, from the coals of the poles to the tropics of Borneo. Ba-da-da-ba-da-ba, ba-da-da-ba-da-ba-ba, ba-da-da-ba-da-ba. Let's pack our bags and lie on the easy street.Does that sound like a plan to you? We can build our own little world where no one else can come through. We can live in huts made out of grass. We can greet Father Time as he walks past. We can press our feet into the dirt. A little mud, no it would. 最近有什么大片上映？ 苏宁开年大片，了解一下。 啥？ 3月9日起，北京苏宁开年聚会，电器买三送一再优惠， 还有美的空调七折起。开一家自己的奶茶店，世界茶饮， 人气爆棚的超级水果茶，世界茶饮。 一个电话就加盟，世界茶饮。 400-678-6888， 400-678-6888， 开启我们的事业，世界茶饮。 投资需谨慎。 小王，找到咱半年会的酒店了吗？ 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空气湿度增加，有轻雾天气，南部地区能见度降低到2公里左右，驾车出行要注意减速慢行。明天白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能见度还可以，有利于交通出行。中午前后适宜户外活动和开窗通风。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3级左右转1-2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减4级，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3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春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春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3月5号，龚宇、秦岚担任出品人的黑科技喜剧电影《超级 APP》首发先导预告片，并宣布定档3月14号。以另类的爱情和脑洞大开的想象，展现了一场用户与 APP 之间的华丽对抗大战。预告片全片重复强调代码666，看似一串简单的数字，实则暗含了启示录中的魔鬼秘密。该片由香港喜剧鬼才导演王子明执导，秦岚特别出演，王冠毅、施雨飞和杨树林领衔主演，更有郑嘉颖、应采儿、甘薇的亲情加盟，众星一起开启黑科技喜剧电影新时代。新版海尔兄弟动画片第一季计划制作54集，已经拍摄了1/3，有望于今年暑期和孩子们见面。海尔兄弟曾经是整个80后一代的经典回忆，新版动画片希望能够继续发挥儿童科普的作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制作班底开年献上又一部仙侠奇缘《烈火如歌》，改编自明晓溪同名网络小说，周渝民和迪丽热巴主演，在优酷视频全网独播。主题曲《听雪》也是由凉凉的演唱者张碧晨演绎。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的，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定格在3月5号周一晚上的9点33分。欢迎来到爱得更久点这样一档电台点歌节目。如果需要我帮忙的话，请登录新浪韩丽微博于浩说。马上春天就要来了，喜欢春风拂面的感觉，想点播一首李健的歌，因为他的声音里呢就透露着春风般的暖意，特别舒服。好啊，在这万物复苏的夜晚，要送上一首李健的绽放，愿各位在2018年的春天都会绽放新的光彩。 在你的方方面面都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是美丽的，不要压抑自己，要有绽放的机会和可能。晚上9:38，确实哈，天气开始暖和之后呢，觉得人也开始舒展起来，那些在冬天里懒懒的肉啊，还有骨头也要动起来了。下面这首歌来自汪峰，你走你的路。新的一年，新的春天，希望大家都能够多运动啊，给自己的这个身心呢一个变化，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是哈。哪怕是可能不会像其他的运动达人那样运动量很大，但至少每天要有一小时吧，活动活动筋骨，你会觉得整个人也会神清气爽的。 关于悲喜的那些记忆也让我心困，如今我只是习惯简单直接和轻松，正如我爱你，你就是我的中枢神经。你走你的路，